能得倾国倾城，人也难比，书卷儿不读，笔法儿 秋说

安全暖好房，祝福谢济世心，贪官污吏才逼迫得壮志难儿，何惧在一方安乐至深，若不是拳打恶霸，与民虫害焉能够，侵略府的地下将落花把僧人当，安置乡打伤人命，为僧庇护不随之还小安，守戒吃斋念佛烧香，好难过，不吃肉不喝酒啊，谢谢大家对我的捧场，因为多年不唱，嗓子条件稍微差点，不过今后好好的把他的嗓子吊给吊了，跟奉还多排几个节目奉献给北京的观众，希望大家多的捧场，谢谢。那么接着往下唱。 确实也是林老的亲奏啊，词儿您甭听，您就听看这刀枪剑还不错，这个大家鼓掌，再来一段。 感谢大家。那么再为大家演唱一段《关黄对刀》。